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是我们为您送出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商务部表示，中方已经接受邀请派团赴美国进行经贸磋商。名胜公司下周公布最新的指数调整结果，120多天基金清盘达到111只，达到历史单年最高水平。深交所发函询问罗牛山，总资产64亿，哪里来钱建287个亿的赛马小镇。另外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先生，请他来就今天的 A 股市场做一个简单的分析。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抢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方应邀派团赴美进行经贸磋商作出回应，回应表示，中方已经接受邀请，同意在适当时候赴美磋商，双方工作团队正在保持密切沟通。我们再来关注股市，今天三大股指早盘低开，早盘市场整体气氛略显低迷，三大股指震荡走低，板块个股整体跌多涨少。午后市场指数走势波澜不惊，沪指再度下挫，随后呈现弱势震荡态势，板块个股方面涨少跌多，赚钱效应不高。尾盘三大股指探底后小幅回升，市场指数整体呈现弱势震荡格局。截至收盘，沪指收于 3159.15 点，下跌 0.07%， 深证成指收于 10689.07 点，下跌 0.17%， 创业板指数收于 1855.81 点，下跌 0.06%。 从盘面上来看，两桶油改革、仪器仪表、环保板块涨幅居前，券商、视听器材、钢铁居跌幅榜的前列。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走势情况。申先生您好。 香露你好。 您怎么来看今天这种要跌跌不下去，要涨涨不上来的格局？ 好的，我们说啊，今天的市场呢，实际上更多的应该是延续了昨天的这样一个震荡上行。 嗯， 但是很明显啊，市场的这种资金主流方向呢，应该开始向这样一些科技股转移的一个过程。那么整个蓝筹来说的话呢，只有这个石油，因为整个的期货价格上涨啊，继续有这个推升的过程。但是说国际油价说连续在这样的一个大幅上涨、快速上涨，实际上动能也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位置，我们一定要注意，市场当下依旧属于是一个震荡横盘的阶段。也就是说因为事件性不确认，正如刚才咱们前面所提到的这样一些新闻，对吧，我们也还是要去美方去洽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市场更多的应该什么，是在一个震荡之中。那么涨得快了，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回撤。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注意，整个的蓝筹指数呢，昨天和今天虽然是站稳了3155前期缺口，但是很明显对于这个缺口位啊，还有一个向下确认的支撑过程。其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基本问题就是说，当下说蓝筹上涨是因为 MSCI 资金的一个预期流入，那么包括可以看到这两天北上资金的一个大幅的增仓。但是呢，不可否认一点啊，就是说市场当下蓝筹的两个主要支撑点，一个是金融，一个是资源类，实际上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欠缺。那么欠缺在哪里呢？首先一个就是说是金融类的板块，像券商现在呢，实际上像海外券商这样一个可以说除了瑞银之外，又增加两家，准备呢继续持股在5%以上。啊，那么说呢，它的这样一个竞争压力实际上是越来越明显了，就是国际竞争压力。那么像银行整个的收益率来说的话，和17年比，那么明显的还是有这样的下滑过程。所以说当下资金呢并没有给予这样一个大的金融蓝筹整个的一个方向改变，包括像保险类的品种，虽然说整个业绩不错，加上后边的什么递延险呀等等一些一系列的这样一个预期优势，但是很明显资金的这种追随和它的一个所谓的微型趋势改变当下都没有产生出来。所以说金融蓝筹在这个位置依旧是震荡和筑底。那么再说资源类品种，像煤炭像原油，那么实际上跟随都是国际的这样一些资源类价格上涨，但是这种的上涨过程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基本因素就是下游的需求跟进。那么从当下来看的话，下游需求跟进并不是十分的强烈哦，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宏观的这样的一些数值，不管是这个制造采购经理人指数啊，或者说成本呀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过程，包括进出口数据。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整个资源类的这种连续跟随期货涨价的市场也有一定的限制空间。 好， 所以说从 整个的、您认为还有什么参与的必要呢？有什么多大的劲头来参与这两天的 市场？好，那么在这个位置如果要参与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有两个基本点。一个点呢，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业绩有持续上行，并且国内需求非常强劲啊，包括现在这样一个预期，像科技股的半导体芯片，可以看到龙头啊品种依旧是跟随内生性和业绩上是继续上涨的。那么在这个位置，可以说下一步的市场预期、外围预期实际上都是相对偏于乐观，而不是说更加的悲观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状态下呢，还有趋势上涨。其次一点啊，就是说是消费类的品种，我们一定要注意，消费在这个位置不是说追现在已经很高的一些品种，或者说是回撤后一段时间又再拉起来的一些品种，因为它们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有天花板的。那么在这位，实际上一些像纺织、服饰，或者说食品饮料相对比较低的，特别是呢，在当下正在去投产、兴建、有这样扩张的这样一些品种，可以看到已经开始走出底部的结构，并且有资金连续流入。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品种来说的话呢，阶段性应该还是可以去关注的。主持人， 好，谢谢山月先生的介绍和提醒，辛苦了，谢谢。 好，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美国当地时间5月7号，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通过官网宣布，将于北京时间的5月15号凌晨5点公布一系列名胜指标的半年度审查结果，其中包括名胜中国 A 股指数和名胜中国股票指数。分析指出，此次调整对中国市场至关重要，会带来以下两点关键变化：确定6月份首次纳入 A 股的最终公司名单，以及大幅改变当前名胜中国指数包括的海外中资股成分。不少机构认为，纳入名胜指数之后，短期预计将带来千亿元人民币的海外资金流入，外资持股市值占比上升，话语权提升，将会改变 A 股市场的估值体系与市场风格，利好大金融与大消费龙头。中金公司预测有229只 A 股此次或将被纳入名胜指数体系。今天两只基金双双宣布清盘，让今年以来进入清盘结算或是程序的基金达到111只，已经超出了去年102只的水平，可以说是历史高峰。一季度末的数据显示， 目前有尚且500多只基金规模在5000万的红线之下，未来伴随着监管趋严、委外撤离、发行提速，可能基金清盘的高潮还将延续。再来关注 QFII， 中国同意给予日方合格境外投资者2000亿人民币的配额。再来看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作为全国13个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的城市之一，北京明确提出在2017至2021年将新供应各类住房150万套以上，其中租赁住房50万套，主要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在此基础上为做好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房的金融支持工作，加大对租赁房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创新针对住房租赁项目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目前首批试点的国家开发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华夏银行四家银行已确定具体的融资方案，将向符合银行评级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国企合作的联营公司提供长期足额贷款。再来关注小米上市，有消息说已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的小米公司最新估值为600亿至700亿美元，比早些日传出的目标估值最高达1000亿美元大幅削减3到4成。最近一家上市公司罗牛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要投资287.8亿元在海南建国际赛马娱乐文化小镇。那这家公司最近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函，今天午间深交所在对罗牛山下发的问询函当中提到，该项目总投资额大约是287.8亿元，已于2018年开工，2020年建成。但是罗牛山在2018年一季报的报告当中显示，截至3月31号公司的总资产仅有64.81亿元，净资产39.78亿元，货币资金才5.9亿元，且存在重要在建工程需要后续投入。他们要求罗牛山详细说明这个项目大额投资的资金来源以及项目在3年内完成的可行性。昨天午间罗牛山公布这个项目的总投资之后，他的股票开盘就直接拉到涨停，报每股10.1元，今天呢又上涨 8.22%， 收于每股10.93元，总市值126亿元。此外，深交所在问询函当中要求罗牛山提供涉及项目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并且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股票交易情况进行自查。深交所要求罗牛山在5月9号前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深交所，并且对相关信息进行补充披露。我们再来关注纸价，从5月1号到5月4号短短4天的时间，全国有32家纸厂宣布涨价，各种纸张的涨幅大概在每吨100元到300元不等。那么业内人士说，2016年11月纸张突然涨价，从去年第一、第二季度开始，纸张更呈现暴涨的趋势，大约涨幅为 30%到40%， 而今年呈小幅上涨之势。二月份采购价格上涨 2.2%， 三月份又上涨了 1.8%， 三个月上涨幅度为 4%。 业内人士分析，纸浆、运输成本、煤炭等涨价，以及2016年因环保政策收紧和低端产能淘汰等，不少中小型纸厂纷纷关闭，这些都是纸价上涨的因素。面对纸张涨价，业内人士认为对于教材影响最大，教材定价都是通过物价局，但调整定价需要一个申请审批的过程，在此期间出版社将承受巨大压力。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组公司要闻。中弘股份发布公告，截至公告日还有 25.78 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尚未归还到募集资金的专户。特例 A 发布公告，持股 23.88% 的股东拟6个月内减持不超过 6% 的股份。新邦制药发布公告，累计回购3767万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北部湾发表公告，一到四月份货物吞吐量同比增加 13.7%。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香露，有请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方正充气的徐金刚。徐先生您好。 香露好。 嗯，徐先生呢是这个大宗商品方面的这个交易专家哈。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最近我们都看到了哈，这个 A 股啊是波动很大啊，从年初开始到现在反正一直都没有消停，这两天振幅稍微小了一点点哈，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在前一段时间也估计哈被套牢啊，多少啊被套牢。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股市波动特别大，风险比较大的时候，避险的资金应该买点什么呢？有人说应该买债券，有人说应该买黄金。哎，问问大家啊，您如果为了资金避险考虑的话，如果要在这两个之间选一个的话，您会选择什么呢？或者是说大家关于这个近期的这个黄金的走势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实时跟我们的嘉宾来探讨啊。我们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财富大搜索，大家可以关注这个五个字啊，财富大搜索，然后呢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啊。首先想问一下徐总，您的观点是什么呀？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仅仅的就是说在股市的操作的时候呢， 嗯， 只有在股市上涨的时候才会出现盈利， 嗯， 在股市下跌和横盘的时候呢， 嗯， 应该都是看谁跑得快， 嗯， 那么大量的资金呢在股市横盘和这个从年初以来的下跌的时候呢， 嗯， 大量的资金干什么去， 嗯， 然后呢现在呢资金面又比较宽松，大量的资金呢都游离在市场之外， 嗯， 那么应该呢做点什么。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资金尤其大型的这个机构都是呢采取在这个债券方面去做一些投资，来回避股市这种对冲股市下跌的这种风险， 嗯 啊。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从这个就是从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机率上来讲呢，那么就是债券和这个股指的影响因素大致相同，但是呢由于这个出现了这种震荡下跌的时候呢，那么大量的资金都会追求相对稳定的固定类的收益， 嗯， 哎，那么比如说你像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看到当时呢股市出现了很大的下跌，但是呢那个债券涨得就非常的好， 嗯， 那么在2015年下半年咱们的这个股票也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震荡下行，那么这个固收类的这个基金表现又是非常的优异， 嗯， 那么在今年看呢，就是说在这个今年的1月26号，咱们以这个沪深300为例，1月26号开始出现一个转折点，震荡回落，那么到了3月16号呢，横盘以后又出现一波调整，那么在这两波下行之中呢，我们都看到呢，就是说固定类收益的这个债券，包括期货里的像5年期的国债和10年期的国债， 嗯， 走势非常的不错， 嗯， 哎，那么应该说就是从这个中长线的这个操作上来讲，债券的这个投资某种意义上是对冲了股市的这种震荡下跌的这种风险，它是属于一个这个就是对股市的一个这个补充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操作手段。 为什么股市波动性增大，特别是股市往下走的时候，债券固定收益它就会迎来不错的这个收益，这中间的逻辑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样，就是说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呢，或者出现比较大的这个震荡的时候，大量的资金呢都从股市里边流出了， 嗯， 流出以后呢，这些资金呢总要寻找一个相对稳定又比较高的一个收益的一个品种和通道，以等待呢，就是用时间换空间，等待 就是太躁，这资金一定要找一个地儿去投资，它不能躺在一个活期账户里面待着。 钱都是往这个收益最高的地方去流，是这钱往高处走 、 啊，高处走。 哎，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呢，固定类收益呢，应该说收益相对比较高，而且它的流动性很好， 嗯， 一旦股市见底和恢复性的上涨了以后，那马上这个资金呢又回流到股市里边了， 嗯， 所以呢我们从这现象上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往往股市的大幅度的持续性的上涨伴随着债券的走低， 嗯， 那么又是在这个股市出现比较大幅度的震荡和持续性的下行的时候， 嗯， 那么债券呢反而表现非常好，走势非常的稳，就出现了一个比较高度的一个负相关的一个走势。 嗯，所以啊，有一个人啊，他起了个名儿，我不知道是谁最早起的啊，叫股债大挪移，对吧？一会儿从这儿挪到那，一会儿从那又挪到这儿。我这有一数据啊，说三月份，今年三月啊，投资者从美国股票型基金撤出了215亿美元，同时呢买入了159亿美元的债券基金啊、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说呢，这个充分也体现了，就是在这个股市有可能见顶或有可能出现比较大的调整的时候，大量的这个博弈性的资金呢，既不甘于这个就是从股市全部都走掉以后，就是呢这个等待这个价格的企稳，那么这时候呢又去同时追求比较高的收益， 嗯 啊，这样呢他的这个投资的目的，那么就是说大多数呢都是来选择这种固定性收益的这种债券类的品种。 嗯，那其实如果会分析技术面的话，一旦这个形势走坏了的话，是不是就该行动了呢？ 对，就是说尤其是在股市呢就是走得不好，或者是出现那种波动震荡看不清的时候， 嗯， 更多的时候是应该是远离市场，退出观望，哎，这个是最明智的选择。那么大量的资金呢，就是说在看不清形势的时候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更多的时候他要选择一个其他的一个投资品种，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这问题了，就是到底是买黄金好还是买债券好。 好，说到我们后面这个内容了啊，债券后面还连着一个黄金的，要比较一下的话哪个更好？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分时段。 分时段 啊、再一个呢分你的这个投资的属性。 嗯， 如果你仅仅的是我还是要游离于股市里边，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既保住了这个相应的收益，同时呢也回避掉股市下跌的这个风险。同时当然说没有利用这个股指期货去来保护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更多的是平掉股票，或者是呢平一部分股票，然后呢去购入债券啊，这样呢来这个冲这个对冲这个股市下跌的风险，同时呢等待这个见底以后的这种重新这个又回到股市里边来。那么就这个黄金而言呢，就是跟股市呢没有特别的这种必然性的联系， 嗯 啊，就它呢，当然说也有一定的联系，比如说，这个股市上涨的时候，那么这一段时间呢，黄金比较低迷，也有人讲的是可能跟股市的比较好，这表现非常优异有关系，因为大量的资金去，追求那往高处走嘛，它的收益高嘛，嗯、啊，那么这一段的黄金呢，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底部的震荡。那么你如果你要是看好黄金今后市的上涨的话，那么实际上现在呢，就这个价格这个位置，应该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长期买入的一个机会啊，也是一个底。但是呢它跟股市是不是比在它下跌的时候去买黄金好呢，没有一个特别必然的联系。 就是说这个股市波动和买入黄金的时间点， 对， 这个没有太多的联系。 没有特别必然的联系。 这可能某些时间点有联系，但不是说从历史上来说一定都有正相关。 对， 不像债券那样联系特别的紧密。 非常紧密，非常紧密。因为那个资金呢经常是在这个债券和股市里边呢相互的这种流动啊、嗯、那么也就是大挪移嘛啊、嗯、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当然我们知道影响黄金的因素有很多啊哈、嗯、但如果挑出一个来的话，就是是不是债券类的这种品种比黄金的这种可投资的品种要多一些，或者说这个池子大一些，可以容纳这么多的资金呢？ 也可以这么来讲。再一个，它的流动性也确实比黄金要好得多。 嗯 啊，债券的这品种特别多，那美国的债券也很多，中国债券也非常的多。 嗯， 而且呢，它那个灵活性也很好，流动性也非常的强。 嗯 啊，那么这个，而且呢，就是说呢，这个比较适合专业人士的操作。 嗯 啊，这样呢，就是说一旦这个股市向好的时候，它很快就能把大量的资金能回流到这个，这个股市里边来。那么如果要黄金的话，大量的资金要都冲击到黄金市场，可能对它的冲击成本会非常的高。 嗯， 哎。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节目是一个名字，就叫财富大搜索，提出您关于债券也好，黄金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大宗商品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那实际上呢，就是如果说大家是个股民的话，在这个股市最近震荡的时候呢，你如果把这个一部分资金挪到这个债券里面，应该来说还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避险的行为啊，也能获得一定的固定收益啊。但如果这段时间买黄金，那就需要其他的理由了。 对，就是需要其他的对黄金的理解和看法啊，不是简单的跟就是对股市的看法来去操作黄金啊。 说到对黄金的看法，最近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人，他发表了一些他的看法，他的名字叫巴菲特。最近他们家公司开股东大会啊。他就说了一番这样的观点，我跟大家念一下啊。他说76年前的股票市场指数最初的$10,000的投资，今天的价值是5100万美元。什么意思？就是76年前你拿$10,000去买一个这个跟股票挂钩的指数，那现在呢值5100万美元。与此同时呢，你那个时候拿$10,000去买黄金，现在也就是40万美元的价值啊。这是他一直不太看好这一块儿， 这种类比挺多的。最近的美国的新债王也提出一同样的观点嘛，他就认为现在就是股市的指数，就是标准五百和这个商品指数的这个差值，现在呢已经比那个当时的这个网络危机的时候这个价格还要低。所以他认为呢，这个商品就是大宗商品也好，或者是这个黄金也好，已经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价值和机会。股市呢，就是所谓它叫低估嘛，严重被低估啊。那么这个股市呢，可能被严重的一个高估，所以呢，这两个差值要往回走啊，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个是看好大宗品种，再一个就看好黄金。看好黄金，包括这个最近有报道，就是这个埃及也有一个富商，把他一半的资产都买了黄金。 是的，是的啊，这个富商的名字叫纳古利巴斯沃斯，我也不会念这个埃及语啊。是他有57亿美元的资产，他配置了一半， 对， 配到这个黄金。就关于巴菲特这个观点，其实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观点哈，但是呢，有分析人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不能这么简单的说啊，黄金你买黄金有的时候不是只为了赚钱，还要为了对抗这个通货膨胀的对冲，它是一种对冲啊，另外呢也是对危机的对冲。有观点认为它不会产生财富，但是它是财富的储备。 对，没错，这是黄金的本质嘛啊，这个储备功能和这个交换功能。应该说呢，这个就是从这个股市的走势和大宗商品包括黄金的这个价格走势上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都是同在一片蓝天下啊。那么这个应该说这个价格呢，应该是同涨同跌的。那么一旦是出现这种就是说上市公司的盈利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呢大宗商品价格还处于地板上，非常的低，被严重的低估，那么这个呢，这个价值修复和价值发现恐怕呢比较适合巴菲特的这个价值投资的观点。 是。当然巴菲特刚才那种比较呢，他事实上呢就是直接啊来换算这个指数的上涨和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啊。那实际上可能还要考虑到一些杠杆的因素，那这个收益就不太一样了，不会有刚才那么大的悬殊了哈。那么其实黄金的这种上涨呢，多少如果加入了这个商品期货的话啊，这个黄金期货的话可能这个收益又不太一样。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有位朋友想问您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叫克利克，他说今后几个月内美元如果出现一波强势的上涨，那么黄金会下跌吗？当然他也不确定美元是否会出现强势的上涨，后面打的是问号。好，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徐金刚先生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哈。还有位朋友呢也发表了对于这个股市指数的一些观点，我们在下半段接着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现场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朋友们稍后见。 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股市波动下我们应该怎么来投资债券和黄金。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方正中期的专家徐金刚。徐先生您好。 您好。 嗯，那我们下面来说说那位朋友的问题啊，他对于美元在今后几个月的这个走势比较关注，他担心上涨，担心上涨的话他认为黄金是不是会下跌。确实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已经突破90了。 92 啊，对啊， 现在都 因为 这个快到93了、啊、 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还在90下面80多，你记得吗？哈，那最近它涨得很快啊。首先我们分析一下美元它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美元呢这个近期的这个上涨呢，实际上呢是一个，就要说技术上来讲呢，它本来就是一个涨势啊。先说从技术上来看、那么美元呢从这个大的周期上来讲呢，它已经这个涨破了一个长期的下降通道，现在呢已经是进入一个上升通道之中，无非呢这个前期从100然后回落到90，又跌破90以后呢只是一个上涨这个中继形态。 嗯， 应该说呢美元还是保持一个，就是从那大级别上看还是一个涨势为主，还是一个涨势，这是首先从技术上看。从基本面上看呢这个特朗普呢现在上台以后呢主要还是倾向于这个弱势美元，他这样呢就是比较好来对冲他的这个贸易赤字啊，那个削减他的债务。但是呢现在看呢就是说呢这个长期的弱势美元呢对美国呢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不好的这种这个方面的影响。那么现在看呢这个呢这种强势美元出现以后也对了不少的这个发展中国家呢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像那个最近期的阿根廷啊，阿根廷也是连续的加息。所以呢就是现在看呢就是呢强势美元的这种走势恐怕还要进一步的持续，就是无论技术面和基本面上看这个美元呢恐怕还是一个保持一个震荡上行为主的一个走势。 嗯， 但是呢我估计呢上涨的速度可能不会太快、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也就是说涨二退一，涨三退二啊、这么一个走势。出现那种这个单边的连续性的快速上攻的这个机会呢相对的不是很大。这是美元的走势。那么作为黄金来讲呢这个大宗商品也好，黄金也好，都是以美元做标价的比较多啊。那么美元上涨，那么呢自然就是说以它标价的这个黄金价格呢就要 价格要下行，就受到一定的压力。但是呢，这只是影响黄金价格涨和下跌的其中因素之一。 嗯 啊，那么它这个价格的上涨呢，受到很多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标价因素是一个，它的金融属性是一个，就是说包括这个黄金的抗通胀、抗危这个危机的这种这个避险品种，再有一个呢，受它的这个生产成本的这种影响支持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呢，我觉得呢，美元的下跌只是把黄金呢，迟滞了它黄金的上涨的时间和高度，但是呢，并不会改变黄金筑底以后震荡上行反弹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和节奏。 嗯 啊，我觉得呢，就是说，美元上涨呢肯定会压制黄金，但是呢，黄金的这种筑底的这个时间可能会延长，但是呢，现在还是一个底部震荡区间。那么我觉得呢，这个黄金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在这个位置上。 嗯，近期我们也看到这个金价哈出现了一些小幅的波动哈，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国际的局势哈。确实对他也是有一些影响。你看这个特朗普宣布啊退出这个伊核协定啊，那但是今天的这个金价呢是下跌的啊，这两天是这个是下跌的。那之前呢，就是消息还没定的时候呢，它还是有一波小幅的这个上涨哈。您怎么来看这个局势对它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就是支持黄金呢能持续上涨的，恐怕还是最终的它自身的原因和基本面。 嗯， 这种消息性的这种驱动呢，可能更多的来源于这个炒消息卖事实啊，这可能是更多来就是来源于这种消息的刺激，持续性都相对比较的短啊。那么现在看呢，这个近期呢，黄金呢还是处于一个震荡之中，就震荡幅度很大，而且是无序啊。这个一说退出了，一下就拉起来，然后呢，这个到了今天又开始大幅度的回档，又开始震荡啊。其实是处于一个是消息的刺激的无序之中，啊。那么这个现在看呢，我觉得呢，这个黄金的后期的这个走势呢，目前还没有走出明确的方向，还是要在这儿呢一个这个盘。那么作为这个黄金的这个从周期上看，一般呢这个一年之中黄金呢有这么几个周期，就是说在春节前后，也就二月份、三月份前后呢，黄金会因为需求的影响有一波比较好的上行。那么到了六月份前后，一般会有一次，因为它的消费淡季来了，到六月、七月、八月，这时候黄金价格呢会走势比较疲弱，甚至回落。那么到了九月份以后，也临近年底，又有一次这个比较好的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应该说呢，黄金在一年之中呢有这么三个走势。所以呢，现在呢正好在这个五月中到这个六月份这一段时间呢，黄金本身就是自身的这个季节性，它就是相对的要比较弱，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一旦有利多的信息的时候呢，可能呢，只是对它一个短期的刺激，并不能呢，让它就是长期的持续性的上涨，所以呢，马上就有获利回吐，这使得价格呢又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落。 嗯 啊， 可能有一些朋友哈、啊，原来没有接触过，乍一看啊，想去买，再一研究，哎呀，我发现它这个幅度太小了哈、啊，还不如我买个理财呢，是吧？安安心心的。那么其实我们刨去刚才所说的这种避险呀、啊，或者防危机呀、啊，或者是家庭传承这些不说，单纯就想获得实实在在的这个收入啊收益的话呢，应该用哪种方式来以小博大呢？ 我觉得呢，就品种而言呢，就是这个在贵金属，你要是说比较喜欢做贵金属的话，贵金属里边主要是俩品种，一个黄金，一个白银。 嗯 啊，那么黄金呢，我们讲呢，就是说适合做投资，就是长期来操作。 嗯 那么这个白银呢，适合做炒作， 它波动性大， 波动性大，而且呢，这个反复的机会很多，非常的多啊，那个流动性也很好。所以呢，就是说呢，在黄金投资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给它有很有耐心，一定是奔着传承去。就是说你一定有这个很这个 不要今天买下月卖 啊、对，一定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这是黄金的操作的一个主脉啊、所以说你绝对呢在这个黄金操作的时候呢，尽量别用一个这个跑短线这个博短差的一个思路来做黄金，因为它的日内波动并不是很大啊、但是它的趋势性一旦走出来，趋势性会很强。 那结合刚才巴菲特那个观点啊，你如果是用70年这样的周期来 买的话，比如说你七年前啊、买的，包括现在来卖的话、显然是跑输了其他的一些投资标的的。当然我们还是说就纯赚钱的这个角度来衡量的话啊、那是不是说我投资黄金，我在一个阶段性的低点买入的话，我也应该在一个阶段性的高点卖出，而不是说像这个股票一样我可以啊持续持有很长很长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黄金投资的时候呢，应该说你没有必要踩顶啊，就是说呢，长期持有可能呢你的回报是更高。我也老举这例子，我就说我认为现在的黄金的这个位置就相当于200块钱以下的茅台。 嗯 啊，那么你说茅台现在700了是顶吗？它也不一定就是顶，可能还有高点。所以说呢，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操作的时候呢，在黄金操作一定是保持一种长期投资、长期的这个持有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不要去搏短差。 但是长期投资76年算不算长？那这10000美元才变40万美元，那都变5100万美元了。买股指的话， 但是呢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呢，在这个股指的操作或者股票操作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能这个是不是赚钱，而是亏钱。他并不是说在这里边就是说就能一定能做这个就能挣到钱，因为虽然它的价值上，就是股市的这个价值上确实是这样，最后能给你带来很高的收益，但是恐怕大多数人都是拿不住的。 哎，其实刚才啊，我觉得旭总说到了一个观念的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这两个到底有没有可比性？您给我一个启发，就是说，你看这个数据好像是差异很大， 是， 但是具体是一个又一个张三李四王五是在操作，谁能够持有？或者说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真实的案例在发生，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更有指导意义。 对， 对不对？你说这个美元是这个美股啊指数70多年是翻了这个5000多，涨了5000多倍，那么黄金只有40多倍啊等等，但是有人这么做吗？我觉得如果有，而且这样的人还很多，那就有代表性，要不然谁都不是神。 是 啊，是吧？你可能在黄金变成10倍的时候啊，这个没卖，人家在股票变成2倍的时候就卖了，对不对？啊，我觉得这可能还有一个投资者的操作心态的问题。 没错，没错。那么这个，我觉得，股市投资的时候，应该说风险也很大啊。它并不是说你做股市看到这个大盘上涨了，你就能赚到钱。这个我觉得还是不是等号关系。 是是是啊，除非是计算机、电脑在那操作，你就给它设定一个程序啊，打死了不卖啊，停电了也不卖、啊，那有可能最后确实跑赢了啊。对，好，来看这位朋友，就刚才上半段有位朋友发信息，他谈到了他对于这个沪指指数的一些观点，他说必然跌破2638、2400、2245啊，甚至2000。那么他也谈到美股，他说美股连涨了9年了。认为应该进入下跌通道了。后面是他的观点啊，股市要想挣钱就得耐得住寂寞，管住手。整个韭菜被收割干净的时候，那是惨不忍睹啊，那就是您下手出手的时候。 是，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挺好。我觉得 他这观点得看两部分啊，前面是他的预测，后面是他的观点。 是是 是， 是。我觉得呢，这个美国股市是不是见顶了，还得走着看。确实是连这个涨的是非常的高了。那么这个最近的债券，我们看美国债券这个收益率突破3%，马上市场就惊呼了啊。这个美国股市的平均收益率可能也就3%，就是70-80%的股票的收益率也就3%。那股市风险多大？那我何必不把那股票的钱拿出来去买债券？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那么股市进一步上涨的这个动能就确实引起怀疑啊。但是它是不是就是顶了？我觉得仅仅是怀疑，一定走出来，咱们看，走出来看，就是说眼见为实，只是我一个预测，我估计它要见顶。那么至于呢，这个国内的股市呢，是不是能像这位朋友讲的，就是说还要连续下探？我觉得呢，万事皆有可能。皆有可能，就是看你怎么来面对。那么在这个股市操作的时候，刚才最早我也聊了，就是股市的操作只有是低买高平去赚钱。那么你最好的赚钱的时间就是在上涨的这里边这一段的黄金时间，剩下在横盘或下跌的时候都是垃圾时间，都是给你带来负收益的啊。这个时候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退而求其次，我去看，这是最好的办法，尽快脱离股市。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呢，既然这朋友认为这个股市可能这个还有下探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呢，那么我觉得你既然是这么研判的，那么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等待，这个股市见底的时候，你再去进场比较好，而不是 知行合一啊。 对，知行合一，很多人是看跌去做多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这样呢，就是说是违背了自己的操作原则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要特别注意的。那么既然你是看跌，那么你就坚持你的这种观点、你的理念，直到呢价格到了你的伏击圈，到了你的目的地，你再进场。就是说，我觉得在操作的时候呢，很多人呢，一个是像您讲的，就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这么一个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很多的时候呢，都是把自己的精力和子弹提前打光了，就没有等到这个猎物到了你的最佳的伏击圈，你再去出击。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要学会平时要等待机会，机会来的时候呢，你要全力以赴。其实很多的人呢，在这两点上做的都是有欠缺的，就是机会没来，总是在找机会，有这个不能让钱闲着，就是说，这个是机会吧，那是机会吧，都在找，分散了自己的精力，把钱这个钱都给套在好多种的这个股票里面了。一旦机会来的时候呢，不是没有子弹了，要不然呢就是没有胆儿去做了，甚至呢做的时候呢，这个也是犹豫，因为呢之前的。这个都是被打的都很怕了，真正机会来的时候反而没有胆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两点，就是说机会不成熟的时候，坚决你就在边上去看。其实这朋友就认为，我认为这股市还要跌，那你就去看，直到看到你认为非常好的位置，我再去进场，不用管别人怎么来看，也不用管行情去怎么走，因为你就这么认为的，对吧？你要对你的这个观点去负责。那么一旦这机会来了的时候呢，这时候就需要你要果断，要全力以赴去进场。很多人呢，机会来的时候呢，反而倒很犹豫了。之前你看看，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呢，并不是全力以赴的进场，这一点呢也不好。就是机会来了，一定全力以赴啊！没有机会的时候，就坚决不去斗，袖手旁观，边上去看。 投资要有定力啊，也要有血性啊。不管您啊这个观点别人怎么看啊，您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定力。 对。 关于这个美股的这个走势哈，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以前咱们点儿开玩笑，就说大家都在喊的一个事儿，可能真不太会发生，发生几率比较低啊。但是呢，它突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是没有太多的准备的啊。换句话说呢，就是其实可能数据证明、历史证明，市场当中的大多数参与者都是。盲目的 从众效应嘛， 是的，哎，所以说，哎，什么事情啊会发生呢？我觉得呢，就是万事皆有可能啊，就像您说的啊，一定会跌的，哎，这个物极必反嘛，盛极必衰，这是可能的。但我们要考虑的是，它跌的对我们的影响是不是一定的？就换句话说。金融危机来了，咔跌了，是吧？我们是不是也会跟着跌？我该怎么办 啊？ 我觉得想好这一点。 对对对对，就是你想好你的这个下一步。 对， 就是说，在这个行情不好的时候，我退而求其次，我去看的时候，我的钱不能让它闲着，去干哪些风险比较小、收益比较高，我在等待机会，积蓄我的力量。 好，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啊，继续跟我们的嘉宾来互动啊。关于黄金啊，关于这个股指啊，关于其他的这种大宗商品的投资，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这位朋友想问一下，那刚才您是认为黄金到了历史的阶段性低点哈，那有和您不一样的观点吗？有没有看 万事皆有 看空的啊？对，看空的理由又有哪些呢？ 其实呢是这样，我觉得呢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的观点呢和大家的这个观点呢，我觉得你都不用搞这从众效应，去搞这个统计，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有时候真理真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啊，也没准人家看空的这个思路就是对了。我只是讲的就是我的观点和这个我接触的大部分人的观点，大部分人呢都是认为呢，黄金到了这个位置上呢，应该是第一，它离成本很近。应该说呢，严重的这个低于成本价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是很大，这是从成本上考虑。第二呢，从它的这个技术走势上看，黄金呢已经这个上破了这个连续这个七八年的一个下行空间的一个 这个下行的一个通道。现在呢已经是类似于这个就当时股市在这个2000点突破了以后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呢黄金现在呢是一个突破通道回撤横盘的做底阶段，后市呢上涨的概率是非常的大。就是 刚才您说的是概率，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概率相对来说大一点。 技术上呢，技术上一定是讲概率的。 嗯， 就是说这个我想这个期货的技术分析呢类似于叫天气预报。 嗯， 就是说我这个过了一朵云彩，我认为哎这个下了雨了，那么下边呢又来一个云彩，我说哦那恐怕要下雨。但是呢它没下。我认为那坏了，这个就是没下，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反正它是没下。 嗯， 所以技术分析呢是有要有概率的，不是等号关系，而是约等于大概齐，这是技术分析。所以呢就是说第一成本认为它跌幅有限，第二呢就是技术上它是走了就是已经突破了下降通道，现在在这个横盘整理孕育着这个上行的这个机会。第三呢就是从它的这个黄金的大的这个从跟它的经济的走势上的一个契合度上看，现在呢也是黄金在一个触底的阶段。那么呢黄金马上就是一旦是物价上涨了，这个抗通胀的这个属性出来以后，黄金又重拾它的英雄本色。 嗯，那横盘震荡多长时间，这个您有判断吗？ 我是这样，就是说呢我认为呢就是说看这个经济的走势而言呢就是主要是这个黄金走势要看这个经济了。那么现在我认为呢就在今年的这个90月份之前，有可能我觉着还是在这个1350以下到这个13一线还在这个区间做横盘整理。突破以后呢可能除了这个基本面有突发性的事件啊，尤其向上突破可能时间的持续性都比较短，可能又回到这区间之内。那么到了九月份以后，那么有可能这个黄金呢再时升势，这个冲击这个15甚至16、啊这时候呢才会在逐步的上行阶段。 换句话说，您认为是未来这几个月还有不错的买点？ 那只是买点，只是买点，而且呢一定是长期持有。这个我觉得呢目前的这个时候呢你很难预判这一次的调整是不是就是低位啊，因为昨天又跌破了这个国内又跌破274了。但是呢你是不是认为273就是底了呢？也未必，过两天有可能跌破270了，都有可能性。但是呢总的来讲它呢跌破270的这个力度非常非常的弱，即便跌破的话应该说这个空间时间都不会很长。 您这谈到的是 国内黄金， 国内现货啊，每克270元人民币啊，这样的一个价位。嗯，刚才谈到的1300至1350是每盎司啊，美元的这个价格哈。嗯，我们再来看一下油价吧。这个石油价格最近涨得很好啊，每桶原油是70多块钱了， 没到70，刚才是69点几。 60多啊，是吧？没到70，是不是快70了？ 快了，是快了。70压力很大， 嗯， 压力很大。 那么你看啊，这个原油价格在上涨，会不会带来其他的一些连带的反应呢？ 这个原油我们管它叫这个黑色的工业血液， 嗯 啊，所有的这个我们的生活的衣食住行、工业品、农产品都跟原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嗯 啊，那么这样就是说原油上涨了，就是它最原始的这个原材料价格上涨了，那么应该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啊，那么也就是说呢现在的原油呢从这个趋势上看，现在呢应该已经打开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震荡上行的通道。虽然美元也是比较强势，但是呢原油并没有受到美元强势的影响，而是呢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震荡上行的一个势头。 嗯 啊，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其他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都会受到原油价格的上涨带动，出现这个被动型的上涨。 嗯， 所以我 现在的价格就是70.753 了。哦，那比刚才又高了，比刚才又高了。那应该说这个70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口。原油呢我个人认为第一目标可能要先涨到80。 嗯， 但是80也未必就是顶啊。那么现在看呢就是说这个尤其这个美国跟伊朗这个伊核协定的这个变化以后，可能对这个油价上涨呢给了一个充分的一个理由，使得油价呢又比较 快速性的这个突破其实，可能这是一个关键。 嗯，还有朋友问啊，其他的问题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原油。如果原油价格这么涨，会不会带来刚才您谈到其他的大宗商品的这个跟的上涨啊？ 对， 包括带来这个通胀的一些压力哈、啊嗯。此外，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就猪肉价格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猪肉价格和这个通胀是 对 正相关的啊。 哎，猪周期嘛。 对，你看这个全国生猪价格三个月累计跌幅是31%啊，这么高。跌了31%了，那如果再伴随着刚才您谈到那些因素，会不会啊，带来一些通胀的影响，或者是对于黄金的价格，有一些影响？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农产品价格呢，应该说它是当期的价格决定下一期的产量。 嗯，啊，是的， 因为呢，这个现那个原来的猪肉价格太低了，所以呢，就是造成了这个养猪没有利润，甚至就是说不养了。那么这样呢，反过来呢，又使得这个猪肉的价格在今后一段时间呢，由于这个供应的下降，使得这个需求的价格，这个价格呢涨得非常的多。 嗯， 那么接下来呢，随着这个就是说这个其他的商品价格上涨，应该说这个猪肉价格是一个大概率的上涨的一个事件。 嗯， 所以我也比较同意您这个观点，我认为呢，猪肉价格呢，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可能以震荡上行为主。 好，这位朋友叫做嗨嗨，您好。他说近半年黄金的波动大于白银的波动，而以前正相反。哎，这下面我们是要说到这个白银走势和黄金走势这种相关性了、来您给说一说。 我是这样，我这个波动呢，可能是确实最近这个黄金是头，白银呢是尾，这两个呢有一个主动和一个被动的关系。但是呢这两个呢从那个这两个的整体的走势上来看呢，我们可以关注它的这个叫金银比这么一个比价关系。 嗯， 在近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这么一个时间里面呢，这个金银比的价格呢大致是在40到80之间。啊，这大致这么一个范围，40到80之间，中轴是在60，这么一个比价关系，就是说，比如说每盘是1300，黄金1300，然后呢，它的白银呢是说是16，这两个一除，就是说1300去除16是多少？目前的比价大概是80，就是在高线，而且呢，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呢，每次这个黄金价格的上涨都伴随着这个金银比的下跌， 就是白银也涨， 白银涨得要快，黄金涨得要慢。在这个黄金价格达到一个阶段性的高点开始回落的时候，这个金银比是上涨的，就是在下跌的时候，黄金跌得快，白银跌得慢。这个规律就是有助于我们来判断黄金的是低位还是高位。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达到80是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可能这个黄金白银的比价呢要往回走，就是要白银呢可能这个黄金白银这比价要往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黄金的一个低点，可能呢黄金要孕育着一个这个上涨。所以我们通过这个黄金白银比呢，反过来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黄金走势的阶段性的高点和低点做一个辅助性的研判。 是，我们也注意到近期也有一些相关的国外的分析师啊和投资人士啊，也表示了对于白银的一个乐观的看法。 是 啊，但是就像刚才您说的和他说的一样啊，就是您投资这个还要有足够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白银的这种波动性 要远远大于黄金， 要大于黄金的。 无非这一段时间可能黄金的波动比白银大，但是呢，就是放长了去看的话，白银的这个涨幅肯定要远远大，就是涨跌幅都要大于黄金。为什么？就是说它到了低位以后，就是说这个黄金到了低位了，要开始上涨了。这时候呢，黄金白银的比价要缩小呢，就证明涨起来的时候，可能白银涨得要比黄金快得多。涨幅要大得多， 比较生猛啊。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还可以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啊，到各大这个在线广播的 APP 当中搜索北京城市广播，节目名称叫财富大搜索。非常谢谢徐尼刚徐先生今天的光临和讲解，谢谢您。 再见。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天见。